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184集。 我今天看见大佬他们打本了，说明他们还是有在找的。 那咱们等着吧。 我觉得不能总这样，每次都靠大佬们打，然后咱们坐享攻略。 嗯，不能一直当伸手党，难得咱们能帮上一次忙呢。 看看萤火赵梦现在多团结，咱们也可以的。 对，冲！ 武神本，冲啊！ 后面一群人排队的直接刷了屏，唐副董截图发到观众频道。 可以啊，陈神，走哪儿都能腥风血雨。 对隐藏副本打不打无所谓的陈神纠正他： 腥风血雨不是这么用的。 意会一下，这是在说你受欢迎。 他粗略一数： 咱们刚好五个人，可以打本。哎，不对，你们今天是不是打完了？还有剩下的吗？ 没了。 三郎啊，你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 滚。 方景晴听得好奇，想起白天打麻将，江晨让他喊唐副董二哥，便看向江晨。你排三？ 他当时想当老大，可惜年纪最小，被我们联手摁下去了。 方景晴都不用问，就知道杜飞舟是大哥。他想象一下江晨十六七岁冷淡地表示要做老大的画面，稀罕得不行，笑着捏了捏对方的手。唐副董见帮会里的人又在喊他们，便接上刚才的话题： 好久没和你打本了，你明天必须得留给我们。 对，我也打。 江晨痛快地同意了。他以前为了防止露馅，加上在他们面前要以小辈自居，便不乐意跟他们在一起玩，现在既然说开了也就没事了。他们有的明天要上班，约了晚上的时间，然后杜飞舟几人就回帮会和那些人打本了。五人本每天只能打一次，江晨和方景行今天的次数已用完，见大外甥在线，便找过去陪他玩，一直玩到下线。转天一早，江晨刚上线就收到了最新消息。昨晚凌晨，有人蹲守萤火赵梦那队率先发现隐藏副本的人，终于知道是哪个本了。 他们不是每个五人本都打一遍吗？怎么发现的？ 但隐藏副本有一个机制，江晨秒懂。隐藏副本里死的人会被直接送出去，和集体开完演唱会再出去不同，是分开出的。这大概就是百密一疏，目前还不清楚开启条件，其余的幅度还没开出来。江晨点点头，跟着他去打赏金墙。整个晨星应援都知道大佬的作息时间，此刻一查，他们果然在线发了消息： 十方俱灭，安明，两位大佬，不归林是从鲁家山那个五人本里打出来的。 二人扫一眼给了回复： 嗯，大佬加油。 我们和人约了晚上打。 那我们先扫个雷。 对，五人本组起来。 副本不同于剧情，剧情是耗时长，需要来回跑，且有不同的路线。副本则是一路打完小怪再推 BOSS， 把人弄死就完事了。前几个隐藏副本大佬们开完荒就直接公开了攻略，而隐藏剧情虽说需要等一等，但慢慢的也能拿到攻略。他们当了这么久的白嫖党，这次终于可以参与进来，热情很高，随时在频道上共享信息，免得后面的人重蹈覆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几大帮会和狗剩他们也上了线，参与的人更多了。一天下来，人们总结了一长串的实验结果，姿势千奇百怪。前面的 诸如战神单扛 BOSS、 奶妈死活不给队友加奶之类的还算正常，后面的就放飞了，比如给 BOSS 跳舞、脱衣服卖萌等等，什么都敢想。然而这些通通都没用，如今除了荧惑照梦，其他几个符依然没能开出隐藏副本。方景行看着他们发来的东西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江晨也扫完了一遍，等着杜飞舟他们上线，一起进了鲁家山。这是个满级的五人本，极其简单。背景是鲁家山，住着一对魔族的兄弟，两个人占山为王，欺压村民。可能是资金有限，里面的小怪是他们招收的罗喽，一二号 BOSS 就是他们自己来了，根本没什么难度。五人小队里，江晨、方景行和杜飞舟是脆皮，前队友和唐副董都是剑客，没有奶妈和辅助，好在几人的技术都不错，能嗑药扛。两位剑客自然是负责拉怪的，前队友砍着小怪说道， 你们梦游弄的这啥玩意儿，小怪长得这么难看。 我早就不管策划这一块了，别和我吐槽。 好歹是副董，你劝劝他们。 再说吧。 他看向江晨。 哎，你不指挥一下？ 没什么好指挥的，我能评价一下。 不用。 江晨和他同时开口。 真菜。 唐副董就知道是这样，无声地笑了一下，不由地想起了魏晨的语音设计。 真好。 不再是冰冷冷的程序了，他们能直接对话，他在心里感慨。 咱能不能换一句？ 菜得感人。 你看，脑子给冻坏了吧，只有这点词汇量。 方景行失笑，听着他们一路吵吵闹闹，看一眼比平时话多的江晨，知道他心情不错，便分出几分注意力打量副本，并没发现特别之处。五个人砍瓜切菜弄死了弟弟，很快到了最终 BOSS 哥哥这里。 BOSS 坐在主殿的正位上，见到他们愉悦迈下来，呵呵笑道， 真好，这又来送钱送命的。 江晨看他一眼，掏出一枚铜币扔在地上。 BOSS 沉默一秒，捡起来揣口袋里。 真就穷成这样？ 杜飞舟这一路也在观察副本，见状无语了。 这算是开了。 谁知道呢，打打看。 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， BOSS 被弄死后无事发生，他会捡钱大概是有这么个程序，想捡钱而已。五个人默完诗，分完东西，这便离开了副本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